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12月11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 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日前黄村西里社区56号楼3单元和5单元开始加装施工护栏，十多名工人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据了解，这是大兴区第一个老旧楼房加装电梯试点工程，预计明年春节前竣工。据了解，加装电梯本着居民自愿申请免费安装、有偿使用的原则，投入使用以后将采取乘坐电梯刷卡的缴费方式。 日前，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举行了2017冬季百家企业用工招聘会，提供2000多个岗位，包括研发、行政、人事、会计、技工等等。 结对帮扶下沉到乡镇村一级，这是北京市助力受援地精准脱贫的新招。连日来，朝阳、海淀、大兴、平谷4个区先后与新疆和田地区相关市县签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协议，两地街乡镇村结成帮扶对子，把支援资金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向乡村基层延伸，支持受援地改善民生，助力脱贫攻坚。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日前黄村西里社区56号楼3单元和5单元开始加装施工护栏，十多名工人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据了解，这是大兴区第一个老旧楼房加装电梯试点工程，预计明年春节前竣工。据了解，加装电梯本着居民自愿申请免费安装、有偿使用的原则，投入使用以后将采取乘坐电梯刷卡的缴费方式。据了解，大兴区没有安装电梯的现有多层住宅主要建设于2006年前，共有2264栋楼。经过前期调研，确定了11个单元作为老旧楼房加装电梯试点工程，它们分别位于兴丰街道黄村西里56号楼、观音寺街道双河南里19号楼和清远街道滨河东里3号楼。 家住黄村西里社区56号楼5单元3楼的杨女士今年59岁，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上下楼也越来越吃力，尤其是下楼买水果买蔬菜的时候，走一层就开始喘。听到小区要安装电梯的事，她举双手赞成。她说，这下咱们楼里的老人可方便多了。据黄村西里社区居委会主任王黎介绍，社区里仅8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7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将近半数，对安装电梯的需求很大。第一个加装电梯的黄村西里56号楼建于1988年，属于6层装混楼，共有72户居民，分为5个单元。列入第一次试点安装电梯的3单元和5单元，居民同意率达到了100%。 考虑到居民满意度问题，大兴区确定了2家不同模式的加装电梯企业，通过企业向居民现场宣讲的方式，征求居民相关意见，由居民选择加装企业。同时， 加装电梯的效果图、电梯轿厢大小、电梯井材质、电梯外立面等，都要向居民征求意见。此外，在加装电梯的过程中，还会邀请加装单元的一位居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据了解，大兴老旧楼房加装电梯将按照城六区建设标准和财政补贴标准实施。本台消息，日前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举行了2017冬季百家企业用工招聘会，提供2000多个岗位，包括研发、行政、人事、会计、技工等。在药谷一号会展中心的招聘会现场，求职者有的忙着与招聘者面谈，有的正在填写求职登记表，场面热闹而忙碌。在一家生物医药企业的展位前，求职人王燕和同伴商量起来：“我看挺合适的，准备填意向书了，你看好了没？” 除了岗位匹配度，食宿保障也成了不少务工者关注的条件。北京以岭药业人力资源经理郭文斌的介绍吸引了不少应聘者关注。他说，所有员工都有免费宿舍，在我们厂里建的正规员工宿舍里住，根据岗位不同，4到8人一间，食堂也在厂区里，生活工作很方便。在这次招聘会上，像以岭这样为员工提供食宿的企业还有不少。据了解，这次应聘者大多来自西红门、黄村、北脏村等村镇，其中有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和搬迁居民，也有海归、研究生、博士生等专业人才。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田德祥说，为方便周边居民参与应聘，我们还联合乡镇协调了大巴车统一接送。 田德祥介绍，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求职者、务工者知道，招聘会提前一周在大兴电视台大兴报上发布了招聘公告，管委会与西红门、黄村、观音寺等各镇街也提前对接，保证了广大求职者第一时间了解招聘信息。这次提供岗位的102家企业，行业涉及生物医药、高端制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等领域，就业岗位包括行政、人事、会计、技工等，共计2080个。从高层管理人员、高端研发人员到一线生产技工、后勤服务，招聘岗位能满足多类应聘者。据了解，这场招聘会现场达成意向人数为1115人，有280名应聘者完成现场签约。 本台消息，结对帮扶下沉到乡镇村一级，这是北京市助力受援地精准脱贫的新招。连日来，朝阳、海淀、大兴、平谷4个区先后与新疆和田地区相关市县签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协议，两地街乡镇村结成帮扶对子，把支援资金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向乡村基层延伸，支援受援地改善民生，助力脱贫攻坚。和田地区墨玉县发改委主任许良这回带着期待来北京，他的愿望有望很快实现。他说，我们县有丰富的核桃、大枣等果品资源，希望能通过商超渠道进入北京市场。10月8号以来，北京市协调组织和田地区兵团第14师和各帮扶县市团长来京，与朝阳、海淀、大兴和平谷4个区深化对接，携手奔小康，结对帮扶工作，计划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建。 北京将积极动员在京企业到受援地落户，重点推进一些疏解非首都功能产能项目的转移，同时积极发挥各区旅游资源的优势，促进结对双方旅游产业合作发展，并充分利用各区的资源平台，帮助受援地优质特色产品进超市、进市场、进家庭。此外，北京还将帮助举办各种就业技能培训班，促进贫困户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副指挥汪兆龙介绍，乡镇村结对子帮扶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项目，非常精准。北京现有220多名沅江干部在和田地区，每年投入资金20多亿元帮扶和田。通过这种基层对口帮扶，各区将带来更多增量资源，并把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加精准地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大新报记者王艳静报道，自从穿着绿衣裳的旧衣服回收箱出现在大新以后，被大伙儿当成鸡肋的旧衣物从此找到了新归宿。目前大新区总共设置36个旧衣回收箱，包括医院同城、车站中里、丽园等小区，后期还会再投放64个。记者发现，每个旧衣回收箱的箱体上都写着一家一善等相关信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介绍，北京一共选了4个区作为试点，大兴区是其中一家。 一家一善项目是一个低碳项目，居民可以将闲置的衣物放进旧衣回收箱，会有专人定时前来回收，处理后将它们捐赠给有需要的困难群体。旧衣物回收后，工作人员会将比较好的挑选出来，经过消毒整理后，不定期捐赠给有需要的贫困群众。剩余不符合捐助要求的衣物将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做成拖把、地毯等产品，使它们产生经济效益。借助一家一善公益项目的契机，大兴区妇联还在回收箱设立点，组建志愿家庭队伍。这支队伍除了负责箱体的日常管理工作，还在社区内开展环保宣传活动，目的是让更多的家庭逐渐形成闲置衣物随手捐赠的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广大家庭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 大新报记者杨洋报道，日前东新屯特色民族旅游村参加了2017吃在北京旅游美食地图发布活动。推介会上，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餐饮分会推出了12家京郊优秀餐饮企业代表，其中东新屯的老娘们手擀面获得了5星餐饮企业的好评。现场，北京市旅游委的领导、游客们纷纷来到大兴区展位，看到了现场制作的东新屯老娘们手擀面，精选青云店当地生产的优质小麦，加工成原生态东新屯石磨面，然后再把菠菜汁、胡萝卜汁等入水和面，加上些许食盐，这样和出的面条软硬适中，柔韧筋道。 烧水下面，出锅过水，5-6分钟后，一碗地道的农家手擀面就端上了桌，配上农户们研制的八路八码，搅拌均匀，黄瓜爽脆，豆芽鲜灵，卤汁够味儿。游客们纷纷抢着品尝这纯手工制作的老娘们手擀面。民俗户代表王大姐告诉记者，东新屯村的老娘们手擀面那可曾经是雍正皇帝喜爱的美食，广大游客品尝过后也表示满意。 大新报记者刘兆言报道，12月4号在龙湖时代天街喜悦冰场，渔筏一小进行了冰雪社团选拔活动，邀请首都体育学院冰雪教研室王金英教授为学校选拔滑冰队员。运动场整洁平整的冰面激起了孩子们的浓厚兴致，他们尽情享受着冰雪给他们带来的快乐。我比你扔得准，我的防守很到位，冰岛旁边时不时传出学生们的欢呼声。渔筏一小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渔筏一小被评为北京市冰雪特色学校，今年学校和滑冰俱乐部实现强强联手，相信一定能使渔筏一小冰雪运动再上一个台阶。 今年作为北京市第一批52所冰雪特色学校之一的大兴国家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在打造冰雪特色校园文化方面更早一步。前不久，奥运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冠军韩晓鹏来到学校，与孩子们分享运动训练经验和冬奥会夺冠感受。现场在学校操场集中展示了仿真冰、室内模拟滑雪机、仿真旱雪场、仿真冰壶场地等。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和庞各庄中学冰上运动社团的学生们进行了现场演示。 据了解，根据全市中小学冰雪运动要求，我区多所学校已经或计划开展冰雪活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活动将多项冬季运动项目赛事活动纳入到冰雪运动普及推广活动中来，同时将现有的场馆、师资等资源整合，扩大影响，共同打造北京的冰雪品牌活动。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 广西人在大兴当上了鸭司令。彭洪光是北京大营洪光肉鸭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他养殖的北京田鸭、销往大鸭梨、便宜坊等烤鸭餐饮连锁企业，带动了周边300多户五个鸭场共同致富，被称为鸭司令。说起他的创业史，要追溯到十几年前。2000年，广西人彭洪光退伍，在黄村镇前大营村落户，当了上门女婿。凭着在部队学到的畜禽养殖经验，他白手起家建了个肉鸭养殖场，按照科学养殖、严格免疫等标准化养殖方式，他养殖的北京田鸭出栏快、肉质好，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为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带动同乡发展，他又联合周边的30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并且拿到了大鸭梨、便宜坊等知名的烤鸭餐饮连锁企业的订单，签订了供货合同。 正当他的事业逐步走向正轨的时候，2003年，一场非典疫情给了他当头一棒。那一年，旅游餐饮业遭受重创，肉鸭价格大幅下跌，众多饲养户的鸭子卖不出去，急得直跺脚，还有的哇哇哭，甚至出现了有其他养殖户挖坑把鸭子装入塑料袋填埋的现象。虽然彭洪光损失也很大，但是他向合作社的养殖户承诺，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按照原合同收购大家的肉鸭，绝不降价。为了让利给农户，在当初订立合同的时候，他的收购价就已经比当时的市场价提高了。此时不降还升，损失更是巨大。但他还是将自己全部的积蓄拿了出来，按合同价收购了合作社所有养殖户的鸭子。原有的冷库放不下，他就租用更多的冷库用来存放。一时间，冷库里鸭满为患，家人因此对他怨声不断。但他说，他们的鸭子我是签了合同的，我不能让他们觉得我说话不算数。放心，危机会过去的，即使有风险，也由我来顶着。 常言道，家财万贯，喘气儿的不算。对养殖业来说，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紧接着的2004年，又爆发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这让本来就在艰难维持的彭洪光更是雪上加霜。一边是眼巴巴瞧着他的养殖户，一边是捉襟见肘难以周转的账面。他一咬牙，还是选择了不让农户遭受损失。他找到各种关系，从银行贷出款项，挨家挨户的为养殖户和他们的鸭子鸭舍进行免疫消毒，帮助他们抗击疫情。他购置食品检测设备，以保证他供应的鸭子全是合格的优质品。加盟他合作社的还有150户的困难户，为让他们渡过难关，免费为他们修盖标准安全的鸭舍、买料塔等饲养设备，为他们垫付鸭苗和饲料款。仅在这些困难户身上，他就投入了300万元的扶持资金。由于他的坚持与信守合约，他的合作社社员一个也没有离开他。 疫情过去后，市场终于回暖，对鸭子的需求量增加了。由于接二连三的打击，养殖户大量减少，鸭源奇缺，彭洪光几个冷库的鸭子一下成了抢手货。有个知名烤鸭店的负责人提着一皮箱的钱找到彭洪光，要用几倍的价钱收购他的鸭子，说只要现在把鸭子卖给他们，今后还会从他这儿订货。可是彭洪光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他对那个负责人说，我跟大鸭梨便宜坊有合约，我得先保证合约的供应，所以真的没办法给你，这不是钱的事儿，是信誉。因为这件事他失去了一个大客户，但他不后悔，因为他把诚信看得更重。北京大鸭梨便宜坊烤鸭店因为这个故事成为了他最稳定的合作伙伴，这一合作就是十几年。他们间由最初的合作关系变成了亲密值得信任的朋友和亲人。随着这些门店企业的发展壮大，他的合作社也得到了稳定的发展，加盟他合作社的周边300多户五个鸭场跟着他走上了致富路，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大兴区有突出贡献农村实用人才等。